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点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请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，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

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真依靠，偏偏会一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 生是缘，到底谁人能安心？真正不朽的能有几人？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？真正不朽的能有几人？留下的真究竟有几分？ 十桥农夫产品

从大哥的爱情的传奇放一所书籍、整座时光机，乘靠外太空之旅，绕宇宙的风穿越我的心。